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哎，你们刚有看到吗？ 有，我有看到， 是换成恋爱三的东正跟多惠刚刚终于发布了他们正式复合的消息。 但你看现在他们这样，等于六对就已经三对复合了， 那根本不是换成，就是只有恋爱而已啊。 五四三二。 可隆铁嘎松北毛妹烫烫呼噜呼噜， 好了，就这样，我不能唱了。 松北，나랑통타주세요。 그래가자。 松北，혹시탕후루도같이？ 뭐？탕후루도？ 그럼제가선배마음에탕탕후루후루탕탕탕후루루루루탕탕후루후루내마음이단단단단。 你们听过这首最近在韩国很红的麻辣糖葫芦吗？这首歌是一位年纪只有12岁的 TikToker 叫做 Soib 在 TikTok 发起麻辣糖葫芦的舞蹈 challenge， 挑战影片观看次数有超过3000万次，也有许多明星艺人参与了这个挑战，在网络上爆红。那你们知道他吗？ 我上次看到金针菇的 challenge 我才知道 哦，他跟金针菇一起跳。 对， 我之前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即便是这首歌很红，我就只知道说哦，这首歌很红，谁唱的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苏这么会唱？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看到他的新闻，台湾好像有个媒体有特别介绍他，然后那时候看到他只有11岁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震惊。 他12岁 哦，我看到的时候他可能才11岁。 好的， 反正就是我看到他就是很小小到一个不可置信的程度。 哎、欸，那12岁就这么红也是很夸张哎。他在 TikTok 有超过80万名的粉丝追踪，然后 IG 也有25万， 而且我记得上个月看的时候，他 IG 才不到10万。 至于麻辣糖葫芦是怎么来的呢？是去年年轻人之间开始流传起一种新的吃法，吃完麻辣烫后一定要吃糖葫芦当做饭后甜点，因此有了这个新造词。这一年之间呢、啊，糖葫芦在韩国就掀起了一阵热潮，店家一家接着一家开，在弘大、明洞这些观光景点，每走几步路就会看到一家。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统计显示啊，去年新开的糖葫芦店有超过1300家，今年截至上个月底开业的只剩50家。另外也统计全国的糖葫芦店家数量啊，从上个月初原本有超过1500家，到月中就只剩下了1496家，可以说是平均每天就有两家倒闭。很难想象就是糖葫芦爆红的时候是一家一家开，然后风潮退去后是暴风式的倒店。一位在京畿道的店家分享，去年连续开了3家店，但目前已经关了一家，有连续好几个月的日营业额都不到10万韩元，大约台币3000元，有时候甚至一天连10个都卖不出去。面对这样的倒闭风潮，就有店家把这个原因归咎在甜点流行趋势的快速变化，以及原物料水果跟糖啊这些价格上涨的关系。有一位今年决定把店收掉的店家表示啊，原本以为糖葫芦会红一阵子，他没有想到热潮这么快就结束。再加上现在 IG 上流行的甜点变化太快，很难跟得上潮流。有试着想要变化菜单，增加 Lingo 阿美苹果糖与 Mango Sago 杨枝甘露，但是因为不符合成本，所以就作罢了。 苹果糖是 苹果糖，其实有点像我们的糖葫芦，西方像是万圣节的时候会出现的这种糖果，它是把苹果外面裹着冰糖。 我觉得我有看到欸，因为我那时候去看糖葫芦店的时候，我还想说不可能，现在糖葫芦做这么大颗哦，原来是苹果。 那大家最近去韩国，如果看到这些硕果仅存的店家，记得进去尝尝看。那你们知道糖葫芦挂掉以后，韩国最近又有两个讨论度很高的甜点，猜猜看是什么？ 提拉米苏吗？因为最近有提拉米苏challenge。 没有，哎、欸，但搞不好下一个风潮就是提拉米苏，我觉得说不定哦。其中一个是杜拜巧克力。它的内馅是用奶油炒过的卡塔伊布，是一个中东的面条和开心果组合而成的， 所以它是从杜拜来的吗？ 是一个在杜拜的甜点店制作而成的巧克力，据说在当地也很难买得到。自从有一位外国 YouTuber 啊在做吃播影片吃了它之后啊，这个杜拜巧克力就在韩国红了起来。不过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口，所以韩国人其实是买不到这个杜拜巧克力的，因此开始有一些 YouTuber 和甜点店利用类似的食材开始模仿自制这个杜拜巧克力。小朋友在 YouTube 上看到还会吵着要自己在家里做，韩国的便利商店 GS25 和 CU 就看到了这个商机，计划在这个月要上市他们自行研发的杜拜巧克力。 GS25 表示他们使用的是真正的 Kataibu 制作，而 CU 则表示他们将推出比原版的杜拜巧克力性价比还要高的巧克力，让想吃看看杜拜巧克力的人有了新的选择。第二个是最近也很流行的优格冰淇淋。那像优格冰淇淋的连锁品牌 Urjong， 从2021年啊只有99家店，到现在全国总共有298家分店，仅次于单一冰淇淋跟雪冰，成为第三多分店的品牌。因为最近大家对于健康意识越来越高，所以优格冰淇淋其实相较起来是比较健康的食品。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艺人跟网红们开始吃了以后，大家跟风，才开启了这个旋风。 刚刚那个什么糖葫芦店，他不是觉得什么成本太高吗？ 对， 那我建议他们说不定可以做那个拔丝地瓜。 哎、欸，可是 好好吃哦、 你不觉得应该韩国人会喜欢吗？ 我好喜欢哦， 而且这么甜，我觉得韩国人会爱， 而且冰冰的， 而且地瓜成本比较低。 哎、欸，对，为什么没人看到这个商机？ 还是我们去开拔丝地瓜？ 好哦， 我觉得可以哦。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媒体公布上半年统计2024最佳韩剧的 Top 10。今天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五部作品。欸，我不小心都看过一些呢。 你会不会太厉害啊？ 刚好来问问看你们现在心目中上半年最爱的韩剧是哪一部。 上半年好像真的有看完的只有一部。 什么？ 北辙善哉吧。 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个寄生兽， 我好喜欢哦， 是不是很好看？ 那个二哦， 可是我很讶异它的讨论度很低耶、欸。 对啊，但我自己是很喜欢。 对啊，我也觉得它的特效也做得很好。嗯，推荐推荐。 我们回归正题，第一部有入选的作品是《泪之女王》，应该毋庸置疑吧？连续15周进入 Netflix 全球排行榜 Top 10，累积观看时间，你们猜多久？ 我不知道哎、欸， 这个很难、欸， 我没有概念哎、欸。 6亿小时， 这真的蛮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现在下档这么久，这个 CP 到现在还有 在讨论，还在开玩笑、欸啊、他们那天 po 了那个就是泪呼应的照片。 泪呼应是什么意思？ 一样的动作吗？ 对啊，你有看到那篇吗？ 我有看到，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刚好摆到一样多，大家拍照不是弄那姿势吗？ 大家自拍不都是用， 但是金秀贤秒删， 可能是发错或者觉得太丑吧。 他的 po 的顺序就是跟金智媛 po 的角度跟他的顺序都是一模一样的、欸、 所以因此粉丝脑补他们两个在一起。 对，他大家就说、嗯、他们就说他们在一起了，然后连那个上次帮他们合八字的老师也说，你看吧，他们两个真的很适合吧。 大家真的好好疯狂哦、 欸、因为从他们剧中的 love line， 然后海人的傲娇跟贤佑的纯情，他们眼神都透露着对彼此的爱意，真的很看完也会很希望他们可以原地结婚。 他们就是演技很好而已，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没有，我真的希望他们结婚。 你不要打破我的粉好不好？ 你是不是 T 发作？ 对， 他们的剧情啊其实真的也蛮厉害的，是除了主线之外，他们的副线跟他的反派还蛮吸引人的。弟弟那条线就是从妈宝变成有担当的真男人，然后让我看到了郭冬也很可爱的一面。 他本来就很可爱啊。 对啊， 对，他本来就很可爱。但是 你太晚认识他了。 我早就认识他了好不好？我不是这部认识他的哦、喔。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看到他的可爱呢？ 啊，我不能现在说他很可爱吗？他前面也很可爱啊。 OK。 反派英善的设定，他虽然坏，他其实也是求被爱而已。因为这一部我整个被朴成勋吓到。 请问你吓到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会去追踪他的 IG， 让我按下追踪，会让我想要就是随时看他发的新的贴文。 因为你的追踪人数也是颇多的、啊，1600多人，我就想说你吓几次。 你 不是每个按赞人都是吓到好吗？ 那你刚刚的说法， 有些可能也只是一时一时按一下。 所以你郭冬元有追踪吗？ 没有。 所以你刚刚的可爱是客套话吗？ 我就是客观的陈述大家觉得他很可爱这样子。 好的， 第二部入选的是刚刚琪琪说到被称为奇迹的韩剧《背着善哉跑》。 为什么是奇迹？ 就是开播时候不被看好，但后来爆红的黑马韩剧，被韩国观众称为是一个奇迹的韩剧。善哉和小帅的命运故事给观众带来像云霄飞车一样的刺激感。那我自己是觉得他这部很厉害的点是他在很多时空上的设定，像是小帅如果在穿越过程中讲到未来的事情会暂停，或是穿越后改变的事件主角的记忆会叠加，类似这样的其实看起来很烧脑，但仔细想想都蛮好理解的。台湾如果要看的话可以在爱奇艺上收看哦。第三部入选的是最近完结的《毕业》，由 Wi Ha Jun 跟郑丽媛一起主演。这部竞技师生恋加姐弟恋根本超带感，在网络上面流传的片段都是充满粉红泡泡。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无脑恋爱爱情剧的人，这部剧在台湾的哈咪 Video 可以观看全集。 第四部入选的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全球热播剧《跟我老公结婚吧》。 是今年的、喔、 对啊， 我一直以为它是去年的剧、欸 啊、我也感觉它过好久了。 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目前已经连载成网络漫画咯。那这部剧可以说是我上半年最爱的一部剧，看似沉重的复仇却带有漫画般的喜剧感，选角跟演员的演技都超到位，所以我本人超级喜欢。 你是因为李易根吧？ 对，但是我会喜欢的是整个风格，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很沉重的东西。 那我想请问书有追踪李易根吗？ 当然有，我还要讲他、欸、他七月底会来台湾办粉丝见面会，我已经准备要抢票了，虽然我觉得应该不用抢到底谁会喜欢李易根？希望有人喜欢李易根人来私讯我们，拜托、 欸、 交个朋友。 他的见面会资讯还是我贴给他的 我看到那张海报我真的帅到我认不出来是他、欸 欸、你真的很过分，他长得很帅好不好 我还以为是盗版的，说谁在做假的，说他来台湾、 欸、 根本就是假讯息， 他会不会是假讯息啊我看到他下午的时候有转发一个粉丝的限动，他应该是真的会来吧。 那我觉得李易根应该会蛮有趣的吧。 嗯，是不是我们一个人很帅他还是歌手耶、欸、 好的， 他有 一 首歌耶、欸、太根哈古西婆哟，亚根那么西楼哟。 好，下一个呢。 好，那第五部入围的就是上周有聊到的金字塔游戏，改编自同名 Never 网络漫画。这部剧情是在讲他们有一个班级，他们每个月可以进行一次投票，投出这个月被排挤的人是谁，是一个有关校园霸凌的故事。你喜欢看暗黑复仇爽剧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看。虽然在观影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让你很生气，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霸凌同学，在看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蛮不舒服的，但是也会可以蛮带入，就是长大我们自己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有谁演啊？ 嗯，正要跟你们说，剧中的演员金之妍、张多雅跟刘多人等新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出色。然后刚刚有讲到张多雅，就是上周有跟大家介绍到的张元英的姐姐。 里面有帅哥吗？ 好像听起来是只在乎帅哥， 好像没有。 我看 因为是女高、 哦、 只有爸爸、 哦、 对，我想说我刚想到的唯一男性是 老师吗？ 老师跟他爸、欸、就是女校他爸、哦、 所以是 女校。台湾的话可以在 Friday 影音还有爱奇艺上面收看。刚刚提到这五部之外啊，最佳韩剧 Top 10的另外五部你们有想法吗？ 杀人者购物中心吗？ Bingo， 杀人者 购物中心 难堪， 有难堪。所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 Netflix 的杀人者的难堪，还有 Disney Plus 的杀人者购物中心，还有炸鸡奇遇记。 哦，竟然好扯，是那个女儿变炸鸡的故事。 没错，然后还有 JTBC 的低谷医生，还有虽然不是英雄。 哦、 那我先帮大家避个雷，炸鸡奇遇记小拍狂不用看 但他竟然还可以进 Top 10，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可能是 所以代表就是全球有一些国家还是吃这种比较奇幻类型的剧。 你不要太认真看，其实你不会生气啦，但是我是用两倍速加快转的方式把整部剧看完了。 还会生气，那代表真的需要。 但是为什么会看完的原因是因为看的过程中越看越生气，所以我就把它看完了。所以这些都是被英国媒体选为上半年的最佳韩剧。那你们喜欢的有哪些可以留言跟我说啊，如果有李易根的粉丝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我跟你当个朋友。 如果麦当劳的麦克鸡块跟肯德基的蛋挞联合推出一组限定套餐，你们觉得会大卖吗？ 我会买，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卖、欸、 好吧，我自己是会买啦， 不是麦当劳鸡块但我吃蛋挞。 刚刚就在想说，如果是肯德基就是还是会习惯要吃炸鸡然后鸡块我就是要配薯条，所以如果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对我来说不会， 还差了一点，都还差了一点东西 没错没错 这个许愿大太过太贪心了、 okay. 好，我要说的是没想到 K-POP 也可以这样操作、 嗯、代表是不同家的艺人可以 remix 的概念。 没错，分属不同经纪公司的男子组合 ATBO 和 Just B 最近宣布要组成限定男团进行活动。 哦，好酷哦！ 是不是觉得很像来到烧腊店得到一个招牌双拼的概念？ 那我要许愿，我要许愿 Seventeen 跟 B2B 来一个限定男团组合、 哦、你要确定 B2B 可以跳 Seventeen 的舞、哦、 那我们还是让 Seventeen 来唱 B2B 的歌好了 我觉得可以，不要为难阿北了 好，我们先继续聊这个限定团体。 好的， 经纪公司将这个限定团体呢取名为 The Crew One， 意思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不知道是要叫他们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吗？ 会不 不会太多诚意？ 但我想这条船应该不会是贼船吧？ 再怎么样都不会沉吧？ 至少两间公司可以抵押。 你们有听过这两个男团吗？ 没有， 我也没有，所以我帮大家找了一下资料。首先呢是 IST 娱乐公司的 ATBO， 是在2022年透过选秀节目推出的六人男子组合。团名 ATBO， 有人好奇他的意思吗？ 嗯，是什么？ 是英文 at the beginning of originality 的缩写， 始于初。完了， 我刚刚出现了一个蚊子般的声音。 大家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都要这么深奥啊？很难呢、欸。 因为不深奥都被别人用掉了吧？ATBO 在2023年参加 JTBC 的偶像团体生存节目 Peak Time， 可惜缺乏坚强的唱跳实力与让人眼睛一亮的辨识度，没办法让观众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一组 Just Be 是在 Blue Dot 娱乐公司旗下同样为六人男子组合，团名 Just Be 的 B 呢是代表 Burn， 象征一直燃烧热情的决心。 哦， Just Burn 吗？ 比较好懂了吧？ 对， 这个 比较好懂， 这个合理。 Just Be 是在2021年出道，第一个月就凭借着出道曲 Damage 获得第一名的话题新人男团。成员中 Vocal Line 剑宇和 Bane 今年一月参加 Mnet 推出的主唱选秀节目 Build Up， 我有看耶、欸、难怪我就觉得我好像有听过 Just Be， 就是我完全忘记我是在哪里听过了，那应该就是看 Build Up 的时候看到。 你看他们最后两人也没有能够成功入选节目要推出的 Vocal 男团。 完了，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可是我只记得就在里面的人都超级会唱。 看到这个新闻呢，我自己觉得很新奇，算是两个小胡团的奋力一搏吗？这个双拼限定男团 The Crew One 究竟能不能给吃遍山珍海味的 K-pop 粉丝带来新的刺激呢？我会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活动与作品， 很期待。但我觉得如果是他们的粉丝应该会很容易爱屋及乌 哦， 就是也跟着喜欢另外一个团，就是两个其实是加成的。 但我觉得这操作我真的是觉得很神奇耶， 感觉这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新的一个手段。 没错， 对。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Melon Monster 的推广大使又来啦。 就是你吗？ 是啊， 你也才推广第二次而已。 希望我之后可以越来越多推广大家，毕竟他们的活动真的是蛮少的。最近越来越多演员、歌手、电影明星、模特儿跨组音乐剧，接下来我要推荐三部第一次演音乐剧的演员还有歌手，那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第一部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的爱团 Melon Monster 主唱金明硕首次挑战音乐剧，他这次要演出百老汇的音乐剧名称 皇后吗？ 没有皇后哎、欸， 他就是不同剧。 哪个名哪个城？ 冥冥之中的冥，城市的城，英文是 Headstone。故事是一个希腊神话奥菲斯为了找回突然去世的妻子而前往地狱的故事。这部音乐剧在2022年韩国首演，这次演出的奥菲斯演员 Melon Monster 金明硕，他有歌手界的席梦思床之称， 唱歌就会秒入睡吗？ 对，就是很丝滑的概念。他曾经在2019年出演过网络剧，这次在音乐剧中要唱歌又要演戏，他将展现出什么样的模样，很受歌迷的关注。而且他自己本人也在 IG 上透露紧张的要死。 可是他很会唱歌的话真的是不用担心耶。 对，但是希望他的演技不会让人很尴尬。那这部音乐剧会在7月12号到10月6号在夏洛特剧场上演。第二部是《爱与谋杀的绅士指南》，是金范作为音乐剧演员出道。 金范、 哦，金范呢、欸？ 就是我们的 唱歌吗？ 是花样男子的那个金范吗？ 呀呀呀呀呀呀！ 是 Lost School 的那个金范。 呀、yeah. ，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初的英国伦敦，讲述一个贫穷青年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贵族的继承人，为了成为家族伯爵，逐一淘汰比自己排名更高继承人的过程。 这个剧情真的很酷哎、欸，因为听说主角是有好几个人格，还有 还要演很多不同角色。 这剧情听起来我有兴趣耶。 对啊， 但是金发会唱歌吗？我很怀疑耶。 就让人会有点期待， 我也 又怕受伤害。金范自2006年出道以来已经演出了非常多的电影跟电视剧，这次是他出道18年以来首次挑战音乐剧演出。 我真的会好奇他唱的好不好， 但是他如果被选为音乐剧演员应该还是有一点功力的吧。我觉得那你们记得宋在林这个人吗？ 我知道 啊。你们竟然知道他这次也是第一次演出音乐剧凡尔赛的玫瑰。这部剧是首次扮演的音乐剧，改编自池田李代子的漫画，通过法国革命中的虚构人物奥斯卡描绘了自由和爱与人性。宋在林这次参与剧中佛洛里安维克多克莱芒德泽罗德一角。那这个角色超长的吧，我这边 我刚想说你到底要讲完了没。这个名字要多长， 而且你知道我还写了这好难讲。但目前对于这个角色的内容没有很多，但大家如果对于这部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剧场看看。 他的名字比他的资料还要多。 要再念一次吗？ 不要，我不想再听一次。 还是你挑战一下？ 不要。 出道多年的宋在林累积了很多电视剧的作品，并在综艺节目《我们结婚吧》中打开知名度。这次也让大家很好奇他的歌唱实力如何。凡尔赛的玫瑰将于7月16至10月13在首尔中午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所以这三部刚好都是在7月10月。 对，没错，就是刚好三部在7月到10月中上演的。大家如果会好奇要怎么样购票的话，其实基本上主要的售票网站可以使用 Interpark、 Yes24、 Melon 或是 TicketLink 外语版来做购票，大家在搜寻的时候都可以再多搜一个 Gobo，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 其实蛮方便的，但抢票就不容易了啦。你们前阵子去韩国有逛过哪家让你印象深刻的快闪店吗？ 我去了三吉大叔啊。 如何？ 我觉得蛮好玩的，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游戏，就整个泡泡 store 都是游戏。 去真露的快闪店，还有异能的快闪店。异能其实跟三吉大叔蛮像，就它也是闯关制。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它是在一个两层楼的房子，整栋全部都是它快闪店的内容。然后我觉得真露的更夸张，真露在圣水洞，是也是一整栋楼，它有设置就是五种关卡，它已经到游乐设施， 好狂哦，韩国人。 那接下来跟你们分享，在韩国被称为快闪店的圣地，就是在首尔市城东区的莲武章路。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对啊， 因为我听到的时候也想说这到底是哪里，结果一查才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圣水洞。它在过去一个月内啊，这条街就办了超过20个快闪店，而且不止这些，全韩国每个月都有50到100家快闪店，就连百货公司也会利用短期间的快闪店来吸引客人。前阵子乐天百货就有戏剧背着善宰跑的快闪店，随着当时的戏剧热度啊，在百货还没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有大批粉丝在排队领号码牌的盛况， 超扯。 最近不知道有没有跟上，泪之女王也要办快闪店了。 有啊，会不会太晚了？ 戏下了都不知道多久了。他在那个如意岛的现代百货也有快闪店，现场就有卖周边商品，还有一些拍照场景的陈设。那其实不只是戏剧啊，也有一些卡通角色还有品牌也很喜欢开快闪店，因为不是正式的店面，所以他们不用承担大量的业绩压力，也可以透过快闪店来卖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或是在商品上市前啊，提前观察市场的反应，或是测试消费者的接受度。除此之外，也结合时下年轻人爱拍照跟爱分享的文化，因此品牌的快闪店越做越稀花，也会透过举办大量的社群行销活动，甚至还会有一些限时只有在快闪店期间贩售的特定商品。这样的特殊性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满足了他们追求流行和独特性的欲望，让品牌成功拉近跟年轻世代的距离。 那我懂为什么糖葫芦店会倒了，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喜新厌旧啊。 对耶。不过快闪店的背后啊，有制造大量垃圾的问题。有家釜山的撤场公司就表示说，每拆除一次就会产生至少一吨卡车的垃圾量，大规模的快闪店甚至会超过10吨，可见垃圾量惊人的程度。不过也有品牌主打环保，像是最近 Misha 就利用快闪电的废弃材料举办了一个 pop up upcycling 的展览，就是把一些回收的物品再重新制作变成一个展览展示。另外经纪公司 HYBE 也有利用偶像演唱会见面会剩下的手幅回收再利用做成独一无二的包包和钱包贩售。 哦，很厉害耶， 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会主打说每一个包包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用的手幅的那个位置其实都不太一样。SM 娱乐则是在制偶像演唱会的服装，把偶像们穿过的舞台服装制作成 T 恤，这样不仅环保，公司品牌也给大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品牌不只看见到快闪电可以带来的商机，但是也能够重视它所留下来这些废弃物的问题。 真的， 我看到那个新闻写的那个垃圾量，我真的是吓疯哎！虽然说我自己本人很爱去参加这种快闪店，讲到这个流行的东西，我觉得人生事隔这一件事情也是很妙。它从原本只是一个小的排铁机，到它可以开到整家店面，然后 甚至一条街上有两间一样的，就是人生事隔店。 它从19年就流行到现在，然后现在只是规模越来越大，没有要削减的意思哎，而且越来越嘻花。 我现在拍过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洗衣机，整个可以窝进洗衣机里面拍。 对啊，超夸张，越来越多花样。 你今天分享的那个糖葫芦跟快闪电，我发现韩国人真的很喜欢跟风这件事情。 嗯，超级喜欢啊。对，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一样，台湾也蛮跟风的，但没有那么夸张。 对，韩国比较疯。 对，而且他们就是一窝蜂。 在7月1日晚上的9点多，首尔市政厅站附近的十字路口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位68岁的男性驾驶暴冲逆向开上人行道，造成了9人死亡7人受伤的重大车祸。有现场目击的民众透露呢，他原本以为是有什么东西爆炸，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车祸。 好可怕哦。 在9名的死者当中呢，有其中4人是银行的同事，当天是为了庆祝同事升职聚餐，没想到会一起遇上死亡的劫难 啊，好难过哦。 也有2名是首尔市政府的公务人员，他们是晚上加班后在附近吃完饭准备回家，却遭遇横祸。 天哪，都已经加班这么惨了， 我会觉得人生好无常哦。现在想要干嘛就赶快做 一做， 没错，不要留 下。我们来买机票吧。 这位肇事的68岁男性目前任职于京畿道一家客运公司，是拥有40多年驾驶经验的客运司机，过去曾在首尔开过7年的公车，对首尔的路况也很熟悉。事故发生后，警方向他进行酒测与检疫毒品测试，结果都呈现阴性。他也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宣称，以他驾驶公车多年的经验，车祸100%是因为车辆爆冲。 好可怕哦！但这个是不是就真的要等检查结果出来才会知道的？ 但是呢，我想问你们会不会对他68岁还在担任公车司机这件事情感到有疑虑啊？ 你说太老不能当司机？ 对， 好像有这个。 因为这场事故也有引发社会对高龄驾驶人的讨论。 嗯，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全球也都是高龄化，到底几岁以上开车这件事情，好像也蛮值得大家讨论的。 截至2023年底的统计，在韩国高龄驾驶人造成的事故比例占全部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29.2%。另外还有一件让人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呢，在全国计程车司机中，年龄65岁以上的人占了45%，几乎 这么高， 表示几乎有快一半的比例。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退休以后再去开计程车。 没错，你真的很聪明。那你知道年纪最大的是几岁吗？ 你说 开计程车？ 对， 70、80、92岁 。 哇塞， 还在开计程车吗？可是让他这样开哦， 酷毙了！ 哇塞， 韩国的高龄计程车司机数量会大幅增加，是因为从2021年开始，退休老年人进入这个产业变得更加容易，只需要有5年无事故的计程车训练后，就能用退休金去买计程车牌照，可以开车赚现金收入，或者把牌照卖掉，市价大约有9000万韩元，让计程车牌照变成一项热门的退休投资计划。年纪大的计程车司机变多了，乘客的担忧和抱怨也在变多。有人说他曾经遇到对导航不熟悉的司机，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成功输入要去的地址，或是有人遇到带着助听器的司机，他本来要去弘济，却把他送到弘大。还有人呢，遇到喜欢急刹急停的司机，让他严重晕车。 但我觉得急刹急停这件事情不一定是老年人，这就是 年轻人也会 开车习惯的问题。 没错，只是呢，基于舒适度与安全性的考量，有些人之后用轿车 APP 都会特别去看司机的照片，如果看起来年纪很大，他就会取消轿车。 老司机当然也会抱怨说，年龄大不代表一定有问题吧，怎么可以这样以偏概全呢？面临人力短缺的交通运输业也不得不依赖这些年长的司机大爷，不是大哥了。为了确保这些老司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与驾驶能力都有符合资格，韩国政府正在考虑要缩短定期审验的时间，加强对高龄驾驶人的资格管理。那要加强到什么程度呢？有官员表示还要进行更多的讨论，因为有人是靠开计程车为生的，并不想干扰别人的生计，必须要有更好的拿捏才行。 嗯，不管怎么样，开车就是要小心。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哦，安妞 安妞。